真正能把这个问题常常提起，我们用功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你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方向在哪里？真正是在了生死啊。这个需要提不起来，我们成天干什么？我们的方向在明文里啊，在起惑造业，方向在这里啊。学了佛还是免不了要造业的，在这个里面求名闻利养，求五欲六尘啊，这个问题啊，我们留在星期二在大制度论里面给诸位来讨论。所以学佛有真学佛有假学佛啊，假学佛的还是离不开六道轮回，还是要受三途果报的。那么下面呢，这是另一个大段。我乃文矣，重复悲泪，五体投地，长跪或掌而拜佛也。自我从佛发心出家，视佛为神，常自思维无劳莫休，将为如来会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待，是我本心虽身出家，心不入道，譬如穷子学富曹氏，近日乃至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于不闻等，如人说实终不能保啊。那么我们读了这一节，这是阿难真正忏悔之词啊！人能够这样忏悔，这才有救啊！这样一忏悔呀，才真正回头了。所谓回头是岸，悲泪这是自约自救自己，责备自己，显示我难尊者彻底悔悟过去的错误，悲痛流露在表面上。如果要从因地里面来讲，阿难尊者与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空王佛的时候，他们两个是同学，地位是相等的，两个人同学，现在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了，他还在居小乘初果的地位，这个相差悬殊实在太大太大了啊！当然了，这是实现的了啊， 我们不论本呢，单论吉相啊，这个吉相上差别太大太大了。那么阿难尊者他的习气呀，就是喜欢读文。欢喜听经闻法，一天不听经都感觉到难受过不去，听是听了，那个经地是懂不懂啊，不去研究。你看前面有好多地方他都把佛讲的那个意思都错会了，可见的文是文了，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当然呢，更谈不上啊，依教奉行了。所以这就是闻而无思无修。听得多了，记得多，佛的言语他都能够说得出来，都能够背诵。佛所讲的那些话的意思他并不能完全的明了，这个也显示我们众生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人，喜欢多闻，不求甚解。阿难是生在释迦牟尼佛的同时啊，还有这么好的老师来救他一把了。我们生在末法时期遇不到好老师，是再是连阿难都不如，我们会有什么成就？阿难一直到现在只晓得佛常常讲常住真心信尽明体，在哪里不晓得。所以想到这个地方怎么不痛心，怎么不惭愧呢？所以才必然有悲泪来再请求啊，这才是五体投地常跪合掌，这才求佛。那么在经文大段落里面讲，前面一大段忘本呢，可以说已经破了，佛讲的太清楚了。向下呢，这是要给阿难呢提示真本在什么地方。我们读论语忘本要明了，明了才肯学，决心才能够下得下去根本要明了才肯用它，才晓得他有无量的功德阿难这一段的陈词就是陈情之词很值得万位你看看这里说的自我从佛发心出家这是自就自从啊，自从我跟到佛，我发心出家。是佛为神呢？因为佛是他的堂兄。他们这个堂兄弟一共有八个人，释迦牟尼佛是老大，阿难是最小的小弟。那么佛平时对他也很爱护，他自己仗着我这老大哥是佛，他有靠山，有靠山。所以说是佛教连呢仗着佛可以阿难这个习气很重那么在家是王子的身份 啊，出了家了，这是佛的弟弟，啊，这个关系太密切了。所以说是视佛为神啊，常自思维无老我修啊。你们别人要修行啊，你们没有靠山了、啊，你们不修行不能成就、啊。我可以不要修行，到时候啊，佛就把三昧给我了。啊，事出事法，给诸说，凡是有一个依赖的心理，都不会有成就的。啊，那么也可以说是阿难尊者这个依赖心太重了，啊，始终不能够独立，啊，能够独立才能有成就啊。三昧是镇定镇受，什么叫镇定，什么叫镇念，这些我们也留在大智度论里面讨论啊，大智度论底下一章都可以讨论到。所以你们诸位同学啊，这个大智度论这一课啊，不能够疏忽啊。为什么呢？可以说都是佛学的基本常识啊。自古以来，祖师大德注解经典，可以说多半都是引用大智度论的。所以大智度论是我们修学大乘佛法里面的根本科目，共同科目，无论学哪一宗啊，哪一个法门啊，那么这些基本的名相的解释啊，基本这些道理以及修行的方法啊，都在大论里。那么这一步之后的时候，我们有意思将来再把瑜伽四谛论呢也像这个方式想一遍啊，就是跟大家在一起我们一同研究一遍啊。那么这两部大论呢是代表佛教的性相两宗，法相宗的是瑜伽四谛论，法性宗的是大智度论，这两部论点非常重要啊。下面几句话呢就很要紧了，说不知身心本不相待啊，这是过去误会了，以为到时候啊佛会帮他忙啊，那到现在才晓得这个忙帮不上。古人所谓呀，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呀，要靠自己，哪一个也不能够代替哪一个。我难到这个时候才觉悟，这一觉悟呢就非常后悔，从前不用功，以为有个仗势有个依赖，到现在才晓得这个这一番的仗势依赖啊，都靠不住啊，这个是自己靠山失去了，悲痛之所有来呀、啊，是我本心，本心就是佛前面所讲的常住真心， 心经明体啊，一直到现在还不晓得这个真心在哪里啊。妄心是晓得不是自己真心，真心在哪里还不知道。所以说非身出家了，心不入道。身是出家了，诸位要晓得修道是要修心的，心能够转境界，身不能转境界。下面两句话是《法华经》里面的比喻，譬如穷子携父逃世，子比喻的实觉，父指比喻的本觉。迷了本觉而起的妄觉，妄觉是从本觉而生的，所以啊有子之意。妄觉不认识本觉，所以有背觉或尘的意思。这就好比是邪父逃世，邪父逃世是比着六道轮回冤枉受这些苦，在这个地方注意要特别记住的，萧尘纵然证得阿罗汉果，辟支佛果，他决定没有功德发财来养他的发身慧命。真正的功德发财只有大乘菩萨有，大乘菩萨功德发成才从哪里来的呢？他能够离开前面六尘，背尘，他能够获觉，这个获就是与相应，与本觉离体相应。再说的白一点，他与智慧相应，就像六祖讲的啊，慧能心中常生智慧。这一句话是古人讲的时候呢，那就是背尘获觉，获觉就是长生智慧。背尘就是立相，在一切万象当中不染不着，所以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就是背尘。背尘呢自然生智慧，在一切万象当中是念念增长智慧。这一种功德，这一种利益，这样的享受，不如这个境界，没有法子能想象得到啊！这叫真落啊！佛法大主义常讲是离苦得落，这一句话是真实不虚，确实是这样的。这个里面有真落。只要你肯这样做，你一定能够得到。这个乐是真的，不是假的。假的乐迷惑颠倒，你虽然乐，乐才是迷。这个真乐呢，乐它不迷。与什么不迷呢？我给诸位说一句。 于生死不迷，这个太自在了。生死不迷呀，生死就了了。生知道从哪里来，死晓得到哪里去。清清楚楚给诸位说，就没有生死了。你看这个堕落了。世间人者落，能有这么清楚吗？能有这么明白吗？我们看看郭南这几句话，就晓得自己要不修行，想求佛菩萨加庇保佑，靠得住吗？我能跟佛这么好的关系，到这个时候谢过缘的时候都靠不住了。我们跟佛什么关系啊？我们求佛，到时候我有难，你来救我，你来保佑我。你念了这一段，头脑就要醒一醒了。到时候不醒啊，佛菩萨不会来啊。那么我们也有看到什么感应篇啊，什么灵感录，不是也看到有好多的时候有这些感应，佛菩萨真的就来救了我们吗？如果那些事都是真的，佛菩萨有偏心啊，对他有感应，对我怎么没有感应啊？对他怎么没有感应啊？佛菩萨没有偏心啊。那么那些感应有没有呢？有，他有另外的因缘。如果诸位要做了华严经，这个道理就应该会参透。你看华严经里那些杂神咒，我们这两个星期所研究讨论的都是些杂神，是杂神怎么能够参加毗卢遮那佛的华藏海会？经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多生多劫与毗卢遮那佛有缘呐，不是这一生呐。比如说你是一个老百姓他做了总统了，他常常来看你，来照顾你，凭什么？哦，原来是你跟总统小时候就在一起玩的嘛，你们的姻缘关系深嘛，是这么一个道理多生多劫之前给那一尊佛，给那一个菩萨有缘分。所以呢才有特别的感应呢，不是人人都能够得到的。那么那种感应只能够说帮个小忙你有苦难的时候帮你个小忙，至于三昧了生死出三界帮不上忙连佛都没有办法帮过难的忙什么样的佛菩萨也没有法子帮我们的忙。这个诸位必须要提高警觉性我们是一昧依靠佛菩萨，躺在佛菩萨怀里头也没用处的佛菩萨真正能够说保佑我们加持我们是什么呢？是经典， 是这些理论与方法，他把这些理论传授给我们，方法教给我们，这是真正宝贵的，这个不是假的。我们能够依照这个理论，依照这个方法，他能成佛，我也能成佛；他能做菩萨，我也能做菩萨。我们并没有两样啊。这是诸佛菩萨真正的期望。是叫我们早一天成佛做主啊。那么这一段的问话了，下面还有两句。今日乃至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于不闻等。如人说时，终不能保。这一句好懂，意思很明显。今日就是到今天他才觉悟了。觉悟什么呢？多闻不修行，没有用处的。好，那么我们听了这个话了，多闻不修行没用处，从今天起我们不要多闻了，回家关心闻起来去修行去吧。你要这个搞法了，你又错了了。现在一般人认为什么呢？修行大概总是念佛，要吃斋啊，要拜佛，要念经，这就叫修行。这把修行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就不明了啊。行是行为啊，我们身体一举一动身的行为，口里面的言语从早到晚，你说话是口的行为，心里面想东想西起念头，这是意的行为。行为有了错误，把它修正过来，这就叫修行。修行是修正行为呀。如果说吃素就是行为了，吃肉就是不修行了。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吃肉，一直到现在这个南洋佛教时候托钵还是吃肉，那他们都不修行了。人家云门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敲着木鱼念经叫修行，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他也不会念经，那他也不修行了。他是一代祖师，人家要拿到经典就问他，你念给我听，念听的时候再给他讲解，可见的六祖不会念经。念佛是修行，禅宗里头念佛一句要漱口三天，诸位总得要明了啊。修行就是修正我们的行为，我们行为有错误啊，要把它修正过来。那么这说起来了，这修行得有个标准， 什么的行为才是真的，什么行为才是错的，所以要有标准。在佛法里面这个标准呢很多，不是只有一个标准。为什么呢？人有人的标准，天有天的标准，声闻有声闻的标准，菩萨有菩萨的标准，菩萨还有五十一个等级，每一个等级有每一个等级的标准，都不一样的。因此这个修行呢，我们就必须要通达理论啊，通达这些道理，了解这些标准，我们努力的学习，力争上游啊。可是以再高的标准，高的标准一定包括最基础的啊，好像我们盖大楼，盖上一百层两百层的大楼，诸位想想有没有离开地基呢？决定不能离开地基。地基就是最初级的修行标准，无圣先贤从四处事法善恶的标准把它汇集起来编成一篇，就是感应篇。所以我们要想修行，以什么来做标准？以感应篇最好不过了。诸位要没有这个书，可以在我们这里请啊，我们图书馆有感应篇流通，每一天早晨起来把感应篇看一遍，记住今天一天呢要照这样去做，晚上睡觉之前感应篇再看一篇，反省反省啊，我今天哪些地方错了，哪些地方对了，逐渐逐渐按照这个标准来修改，这就是踏踏实实道道地地的修行啊。然后再看经，再念佛，那个看经跟念佛才能得到受用啊，才真正的有功德利益啊。看经什么呢？看经念佛修正我们自己的观念啊，修正我们的人生宇宙观，渐渐地把我们这个修行的标准提升，意思是在此地啊。可是你有根本才能提升的，好像盖房子一样，我地基老，哎，我才再盖一层，再盖二层，盖三层，越盖越高啊。你要没有根本，你干什么？现在人念佛为什么不得力啊？没有基础啊。所以啊，念了几十年智慧也不开，福德也没有，真正的理给诸位说，富与慧也天天增长，智慧增长，福报也增长，它有基础啊。那么由此可知，事出事法都要从基本上来奠定坚固 不拔的基础，才能有成就可言。因地要真，果才实在。因心要是虚妄的，那就跟前面摩难尊者一样，是用的妄心，妄心决定不会结果，真心才会结果。我们用真心来修感应篇，就是成佛做祖的基础。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否则的话，那就是如人说时终不能保了，都得会落空。下面说世尊，我等今这二障所缠，良有不知即禅真性，唯愿如来爱您穷路，发妙明心，开我道眼。那么前头通通都是忏悔的话，到这一小段这才提起。才求佛开示真实法门。那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这一段呢，在下一次我们把它补出来。